这首就是人生。 存在，我们认真感慨，是因为青春中的谁

就该遇上，天兄本来就该遇上，天兄本来就该。世界也会让人懵懂，置身在其中的我如此不同，梦想里一起最终有地方似归宗，化作漫天星虚化苍穹。

想起这道闪电必有你我，谁怕谁？虽然我的座驾只有两个轱辘，颠覆我不算酷，但我心水两千五，找师傅问老虎，不按照做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高血量猪子补，不吃苦才不吃土， 要不要吃点土？ 嘿， 吃土。 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。美女说拜拜，钞票都进我口袋。美女说嗨嗨，我有广阔的胸怀。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。 吃点土吗？嘿。 Smile and I was on cloud nine. Love.